你想下，一个人我们是需要有亲情有眷属，那万一自己所爱的眷属一走了去，你说这种打击是不是很那么难受呢？是吧？所以这种就是人生里面的一种苦来的。那么这个就叫做爱别离苦。跟着我们呢还有什么呢？求不得苦、啊、求不得苦，我们是不是个个都有这样的遭遇、啊、我们之后发达成日都不发达，是吧？想买彩票永远都不中、啊、真是想呢，想很多东西，求很多东西，总是不能够顺我的心意，那这些也是求不得苦。我们想健康又求不到，我们想怎样呢、啊、不高不矮最好的那个身材呢好fit的，但是我们又求不到、啊、那么还有一样东西，又很喜欢吃东西，又希望它不吃，那么一样东西行不行？不可能的，是吧？一喜欢吃东西的人呢必然是会吃，除非这个人呢天生瘦，瘦的瘦到是什么呢？你怎样用一油浸他呢他都不会吃，那这一个呢是他的业报身。通常正常来讲呢，你肯吃多吃喜欢吃的人一定是肥的，还有尤其是喜欢吃肉的人呢他会好。但是就是这样啊，我们的人呢就虽然肥，虽然会有很多病，因为肥呢一定是会很多病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人呢是喜欢吃，喜欢吃的时候呢都在美食面前的时候啊，我们会作一个念，肥就肥啦，肥就肥啦，那么那阵子先算啦，那食完那阵子呢他又会后悔的了，唉，我都要减咯，那么下一餐先啦，这样每次美食当前呢他说吃完今餐先，下餐先要减肥啦，都是这样。这些就是我们人求不得苦，控制不到我们的心念，那这些呢也都是一种烦恼。虽然呢就不是说很大的苦啊，等他真的病到周身痛的时候呢，那段时呢那种苦呢就叫天叫地了。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人生里面的求不得苦了。那么跟着下来就是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。咁怨憎会系点咧？我哋问一问我哋自己嘅家庭，我哋嘅亲戚朋友，会唔会有好多咧唔中意嘅人聚埋一齐噶？会啊，系咪啊？好一家仇人咁样堆埋喺一个家庭里边，一天光就擘大个口，擘大只眼就闹吵吵，闹闹完之后，你又想我死，我又想你亡，但又分唔开。咁呢啲咧就系怨憎会啊！不喜欢的人，这些呢是我们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事。我们细心一想的时候呢会啊，一家人何必要吵呢？是不是好好过埋去啦，即是自己有这样的想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的，一见到面 就忍不住又要闹了，又闹到呢真的忍不到口。那这些是他们的业业冤家对头，是要这样，你吓我闹，你杀我杀你，杀杀一轮。他那种呢就是开钱啊，不是真的拿刀去杀死他那种啊。那么这些人呢就永远都是这样的。那么还有就是说家庭之外朋友或者同事公司里面，我们仍然在 会遇到这种怨憎会苦的、哦、同事里面呢他就是不理得你的，有阵时你叻过佢，佢明知道咧喺技术学问佢唔理噶啦，但系佢一定系作怪嘅，因为佢妒忌你嘅时候咧，咁佢咧就要揾好多嘢咧，令到你喺间公司咧坐唔落。凡系啲小嘢咧，佢都会有好多伎俩，同埋佢不择手段去整蛊你，以剔除你为主，咁啊佢就安乐啦。但不一定呢，你走了之后他坐到你的位置，不一定的、哦、这些呢就是他心里妒忌你、啊、这些呢就是怨憎的。那么你不喜欢的人呢，你会时时都要见到他的，那你见到他的时候呢，你就 马上会明白发明白收路来， 都唔想同佢打個招呼，但呢個人咧，佢就永遠會喺你面前出現嘅。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嘅怨憎離苦啦。咁啊，五陰炽盛就係點解咧？五陰就係話我哋人體係有四大同埋五運所組合噶嘛。咁呢個五運咧就係色受想行識，又即係色心意法咁樣解嘅。咁呢個五運咧就係包括埋我哋以上嘅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、怨憎會嗰七種嘅苦，因為呢七種苦咧係由我哋啲五陰五運所發出嚟噶嘛。咁呢五運咧，佢嗰種自成咧就話時時喺度逼迫你，去令到你咧嗰個心念啊冇辦法停嘅。咁啊，人嘅苦咧就係話控制唔到自己嘅念頭。曾經喺香港裏邊，喺新聞咧，我哋打開報紙就會睇到一啲咁嘅新聞啦。有個人為咗戒毒，佢幾有勇氣啊？點樣做啊？你知唔知道你哋？斬手指係啊，因為你哋睇新聞咧比我多，應該係你哋清楚嘅。我係唔係直接睇新聞知道？係人哋講翻俾我聽，咁我先知道啦。呢種真係苦啊！自己伸隻手出嚟攞張刀，嗦一聲斬落去。你諗下呢種勇氣大唔大？大。你睇下佢嗰個決心已經係咁大，但到後來斬咗之後又點樣呢？仍然繼續去，係咪？就係戒唔到，戒唔到呢種賭啊！呢種賭係一種癮嚟嘅。咁呢種癮咧，就係逼不住佢，咁啊令到佢咧係冇辦法戒到。佢其實都係好想戒，咁佢都好苦。咁呢一啲咧，就係我哋人生裏邊各種嘅現象啦，各種嘅煩惱啦。咁啊，另有咧，我哋人生嘅苦咧，就多到數唔了嘅。咁啊，至於我哋人生嘅遭遇咧，永遠都係有好有壞，但係好嘅就少，壞嘅就多。咁啊，但係如果我哋遇到種種嘅情形、種種嘅苦，我哋都唔使擔心。而家知道咗、明白咗，原來我哋可以了、可以避嘅，係乜嘢方法呢？就係、一心念觀世音菩薩，念觀世音菩薩，我哋就可以免咗呢啲苦，可以免啊！咁我哋應該要受嘅苦嘅，咁啊問題就話、我哋懂唔懂得念咧？我哋識唔識得臨到有危險、有危難嘅時候，會諗起會識得去念觀世音菩薩咧？呢、這個就係我哋關鍵嘅問題嚟啦。咁啊，仲要念嘅時候，我哋係咪能夠達到一心不念？一心不念咧，就係話我哋遇到呢種咁嘅情形，一種危險、一種危難，我哋要免啊，要免呢啲難、免呢啲苦。咁我哋係點咧？係要一心一心就話唔好再諗咁多嘢啦，就一心一意求觀世音菩薩加被去拯救我哋脱離呢種苦難。我哋要一心去念咧，就一定會做到嘅。咁呢一種咁嘅情形咧，在我們中國唐朝的時候，有一位法師，這位法師叫做唐玄奘，玄奘法師。那麼中國有一部小說叫做《西遊記》，是不是？他就說唐三藏取西經。那這個唐三藏呢，他就是以唐玄奘這個藍本來寫成這個小說的。那麼三藏，三藏即是為什麼呢？就是經律論。經呢就是全理學，全就是解釋解釋這個道理真理這樣的，那就叫做經藏。那麼律呢，律呢就是講戒律，就是一種潛規，就是佛言裡面的一種戒律的學理。那另一種呢叫做論學，論呢就是全這個智慧之學。那麼論呢就是哪些人寫的？是大菩薩，大菩薩寫的論文，這些論文呢就不是參加考試的，是知識法，知識這個佛經。那這個論呢就是全慧學，慧呢就是智慧之學。凡是一個論子，一個能夠寫到大論文 的作家呢，這個呢他的智慧就是非常之廣闊。 咁啊，所以咧，凡係呢啲論咧，佢就所傳嘅咧就係叫做慧學啦。咁啊，唐三藏佢就係經律論三個都精通，所以叫做三藏法師。咁而家為我哋翻譯呢個妙法蓮花經嘅法師鸠摩罗什法师咧，佢亦都系精通经律论嘅法师嚟。咁呢个唐三藏，唐玄奘法师去印度留学嘅时候嘛，佢要经过呢个八百里嘅流沙，喺沙漠里边咧，草都冇一条生嘅。咁你话八百里，如果我哋开车，系咪要八个钟头啊？系啦，如果系时速一百米，都要八个钟头，系嘛？咁何况嗰阵时系骑马喎、啊。咁你又騎馬，咁啊同人行路差唔多啫，係咪？咁要駝住曬好多行李，咁啊，所以喺呢個沙漠裏邊咧，唐裝法師咧，佢就好辛苦啦，又冇水飲，佢所帶嘅糧食咧都食曬啦。咁喺路上咧，你根本你想摘塊樹嚟食都冇嘅，咁啊全部都係流沙，喺路上睇到嘅全部都係嗰啲骷髏骨啊！嗰啲骨頭，咁啊加上咧，仲要喺沙漠裏邊會遇到好多鬼怪。咁佢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，佢點樣咧？佢唯有就係一心一意念觀世音菩薩，佢就求觀世音菩薩挽救。佢話突顯玄奘去西域就係為咗求呢個法寶翻嚟，能夠流通。咁啊，但係而家遭遇到咁樣困難，又遇到好多妖魔鬼怪。就求菩萨咧，会加庇我，能够令我完成呢一个任务。咁啊求之后咧，佢都冇办法啦。咁啊唯有啊坐喺度等啦嘛。咁啊到半夜咧，一阵凉风咁样吹嚟，咁啊人咧就清醒咗啦。咁啊继续行啦，摸黑都行啦。咁啊行到咁上下咧，佢就见到一少少嘅灯光，咁佢就走去咯。那個燈光原來有一間藍屋，一間藍屋咧就見到一個出家人瞓喺度。咁呢個出家人咧原來係有病嘅。咁呢個玄奘法師啊，佢話：啊，我哋真係同病相憐啦！我自己有曬苦啊，遇著你又係咁苦。不過苦之中咧，你都仲有個瓦，有間屋遮身喺度棲身。咁啊好在咧，咁啊打聽咗之下咧，原來呢個有病嘅出家人咧。他說他還有些糧食你可以煮，那裡有些水。那麼玄奘法師呢就煮了一些粥，那麼跟他一起吃。那麼吃完之後呢，大家都有精神了。那這位有病的法師呢就介紹他，還有呢教他念心經。那麼教他念心經的時候呢，他說：嗱，你又要上路了，我亦都不可以陪你。那你呢遇到以後遇到有乜嘢嘅困難，你念心經咧就得噶啦咁。所以呢位玄奘法師咧，佢就上路嘅時候，以後見到嗰啲妖魔鬼怪嚟嘅時候啦，佢就定定地坐低，佢就念心經同埋念觀世音菩薩。咁佢咧正因為咁樣，就係、是、菩薩加俾佢。咁啊，再翻嚟講就係話佢所遇到那個茅屋，那個不是什麼正的法師，而是觀世音菩薩化緣在那裡就是救他的。那他就留學了回來，所以我們很經典呢，都是由前輩由那些法師是經過這麼艱難這樣請了回來。那時候還要沒有印刷，是用手來敲的，所以呢我哋要尊重呢啲經典，啲經典咧就係法寶嚟啦。咁啊，仲有咧，我哋人生裏邊有好多嘅苦痛，咁呢種苦痛咧係我哋本身一啲咧就係我哋嘅業報啦，另一種咧就係我哋係無可奈何，必須要接受嘅。咁喺舊陣時咧，浙江嘅那個地方有一個叫做象嶼的地方呢，有一個米箱，這個米箱呢自己本人呢就自持去販賣些米，這裡買了就撐去第二裡去賣這樣。那啊 周圍去賣米咁樣。咁佢每次出門咧，一頭半個月就閒閒地嘅。咁啊，因為屋企咧就無大無細，就淨係得兩夫婦。咁每次出門啊，呢、這、一個佢呢個米商嘅太太咧，都會恋恋不舍咁樣，即係覺得佢又要出門啦。咁啊，唔知幾耐先要翻得嚟，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情景嘅。咁呢個米商咧，佢話我好快就會翻嚟啦，一頭半個月。等到我咧，到咁上下，我哋嘅錢揾得咁上下咧，我就唔再離開啦，我就會安定定喺屋企咧，就同你安享晚年嘅。咁佢而家咧只係三十零四十歲到，咁佢所以咧趁後生快點多啲錢啦，佢個心意就係咁樣啊嘛。咁啊，神知道咧，呢、這個米商佢嗰晚就發咗個。呢、这個夢是怎樣呢？就是觀世音菩薩來跟他講，他說你有大難，我來相救你。他說你要記住，我現在講四句偈給你聽。那這四句偈是怎樣呢？他說鳳調就莫停舟，魚遊就須沒頭，斗谷三星米，蒼蠅恐不投。他說你要記住啊，不要忘失啊。那這個米箱呢，他在夢裏面練熟了，練熟了就覺得很奇怪，但是呢又不明白是什麼意思，他都照要出門啦，都擲了日子了，出去了。那就出去呢，結果開了船沒多久，尋風大雨，他請了很多撐船的人，撐船的人是跟他打工的，他快快撐去一個橋的底下呢，就拍賣就諗住避下風雨咯喎，咁啊誰知道呢個米商咧諗起啊鳳調莫停舟，咁佢就逼住要呢啲船家咧快啲開門，快啲開船，撐開佢，結果撐成座橋就冧咗落嚟啦，咁佢就出咗身大汗，啊原來真係有咁危險，咁佢就快快去佢只係賣咗剪咗剪暈咗一次，急啲翻去做乜嘢呢？因為他屋企有一個佛堂，就是供奉觀世音菩薩的，他每次出門呢都要向觀世音菩薩頂了禮，然後才出現的。那啊，他今次呢遇到這樣的危險，他就覺得啊，菩薩真是厲害，我都要回去向菩薩頂禮了，那就無心再做生意了。那他回到去呢已經是半夜了，那啊拍門啊，婆咧披頭散髮，衣衫都未著好，咁啊開咗個門，見到佢翻咗嚟，你做乜今日咁快翻啊？兩日啫喎，咁樣，咁佢話你唔知啊，咁樣，咁我慢慢先同你講啦。咁佢就翻去咧，就嗱嗱聲上佛堂嗰度，就先向觀音菩薩拜謝救命之恩。誰知道手忙腳亂，又黑黑死，又唔係夠光，因為冇電燈啊嘛，以前。咁啊，都係點蠟燭嘅啫。咁啊，俾佢咧就唔覺意打爛嗰盞油燈，油燈咧就照喺嗰個正梁上邊，咁啊照落嚟嘅。咁啊，嗰個琉璃燈咧，唔知點解又斷咗咧，就倒到成地都油喎。啊，佢諗啦，魚油雖沒頭喎，咁就自己嗱嗱聲用隻手將嗰油咧擺喺個頭度，咁樣頭咧好多頭髮啊嘛。舊陣時咧，嗰啲人嘅頭髮好長嘅，男人都好長頭髮嘅。咁啊，抹咗之後咧，咁佢就你啦，啊瞓覺，個太太又翻咗去瞓啦，佢亦都唔再講住，咁啊瞓覺瞓下，咦？點解一陣血腥味嘅咧？咁啊，即刻起身點起嗰個蠟燭，一睇原來個老婆俾人斬死咗，啊慘啦今次，咁啊！漏夜就去奔丧，去话俾个外父听，外父咧就捉住佢啦。你两公婆平时咧，我睇你都唔系几啱眼噶啦。咁啊，屋企闩埋门，点解个老婆会俾人斩死嘅？唔系你系边个啫？系嘛？咁啊，不问情由，即刻就绑住佢送去县官嗰度，咁啊审佢啦。咁个县官咧就。審他當然不明白，他自己很坦，那他就那個神態呢 一啲都冇慌張。咁、那個原本就睇見佢，睇你個樣又唔似有殺過人。咁啊，但係咧，你焦嘅情形就話，你屋企鎖咗門，屋企冇任何人，得你兩夫婦，但係你個老婆俾人咁死，唔係你係邊個？咁啊，唯有咧，你認唔認？咁佢自己都冇辦法去證實自己係清白，冇出聲，冇出聲咁啊完啦。好啦，你唔出聲，即係默認。即刻又攞起支筆寫狀紙啦喎，佢要寫咗狀紙先可以咧行刑啊、判罪啊咁樣噶嘛。誰知道一紮蒼蠅捧住佢個筆頭，寫唔落，點樣揮咧都揮唔甩。咁啊，呢、這、一個米商咧睇佢話啊，奇怪奇怪咁喎，佢自己都冇唔識驚，咁佢自己自言自語講翻，佢話：鳳橋莫田針，意猶需求。斗谷三星米，蒼蠅捧不頭。啊，奇怪啲，三件事應咗啦，咁樣佢自己自言自語咁樣講喎。咁呢個原官把啲陪審團啲嘢一睇完咁話，咦，內中一定有情緣嘅，一有情緣喺裏邊。再問佢，你自言自語到底係乜嘢原因？咁呢個米商就講，佢係發一個夢，觀音菩薩話俾佢聽，教佢念呢四句偈嘅咁。咁、那個師爺同原官就商量啦，即刻退堂評審先。咁啊，佢哋就開緊急會議商量呢件事。佢話嗱，三字咧都認咗啦，而家我哋就研究第三句。研究第三句咧，佢話斗谷三星米喎。嗱，一斗谷咧本來有十星噶嘛係，而家得三星米，咁啊等於有七星嘅糠啦，係嘛？咁而家咧，我哋研究呢句啦，咁样呢句点解咧？佢话呢个风范一定系七康或者康七，咁啊大家都话一定系噶啦。咁啊即刻咧打开个户口簿，凡系康七或者七康嘅人都拉佢嚟，马上揾紧牙差啊、便衣啊，走去揾呢啲咁嘅名人啦。咁啊，结果咧。搭破鐵鞋無力刺啊！隔離鄰舍嘅呢個康七，咁啊捉咗佢翻嚟一審之後，原來咧康七嗰晚喺邊度啊？喺佢老婆個間房嗰度。平時米商出門都係呢個康七去陪佢太太嘅。咁啊，誰知道咧康七呢個米商突然間翻到嚟？佢係走唔得啊，因為佢鎖咗門，多咗嘅人佢冇辦法逃得啦，所以佢咧又睇見一個眼中釘翻咗嚟，佢嗰啲動火唔係起啦係嘛，所以佢咧睺住佢瞓曬嘅時候咧，又去廚房摸咗張刀，然後咧就摸頭，摸到有油嗰個梗係女人㗎啦，咁啊所以摸到冇油嗰個咧，咁隨之就殺錯情人，咁呢件事咧。咁呢個米商經過呢件案件之後咧，真相大白啦，佢亦都係判佢無罪釋放。好，呢件事經過之後，你話佢對呢個人生啊，佢嘅睇法點樣？慘啦，係嘛？你再揾幾多錢有咩用？啱啱每次出門恩恩愛愛，嗰種愛別離、凄凄苦苦咁樣係啦。自己都仲覺得有啲對佢唔住，時時出門係嘛？哦，原來係一個咁樣嘅人。咁你話佢係咪化？係人都應該化咯。咁所以呢個米商咧，佢化咗啦，化咗就出家就修行。咁啊，後來咧，因為佢有呢個人生咁嘅經歷啊，所以佢好用功，好用功咧就俾佢嘅正果，俾佢得到。咁佢就可以解決咗生死輪迴。咁呢一個公案呢，亦都係因為佢平時恭敬觀世音菩薩，虔誠禮拜觀世音菩薩，得到觀世音菩薩呢用咁樣嘅情形去度佢，一方面解救咗佢被殺被入呢個牢獄之苦，另一方面係度脱咗能夠了呢個生死嘅苦，了呢個六道輪迴嘅果，咁呢咧就係菩薩救人嘅方便法啦。嗱，咁呢一種咧就叫做係受諸苦啊， 我哋人生系，如果要讲啊，净系讲啲苦啊，我哋就讲唔了啦，系咪啊？咁啊变咗咧，我哋成堂啲苦唔系几好，系咪啊？咁我哋咧唔好讲咁多，咁啊有苦咧自己慢慢食算啦。我哋花钱慢慢上下，唔好喺度再讲。咁我哋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要点样咧？跟住嚟，我哋就睇下一段经文啦。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咧就话：你如果一心清明嘅时候咧，佢就会观你啊求苦求难嘅声音。你有苦有难，你先叫观音菩萨噶嘛，系嘛？咁佢咧就会睇到，佢唔系用耳听，用只眼。亦都唔系用眼，因为用眼咧有道墙遮住挡住就睇唔到嘅。因为观世音菩萨咧，佢系用真智啊，用佢嘅真智嚟观，就系唔使擘眼嘅，系喺定里边啊。喺定里边咧，就系、是、不动周圆啊，不动道场，便能含受十方国土。系喺定里边咧，观察到嗰啲求救嘅声音嘅。咁呢个就系观世音菩萨。嗱，点解我哋念佢就可以得救？咁唔念佢嘅时候咧，我哋就唔得救，系咩原因呢？系咪菩萨喺度摆架子，系喺度喺点样啊？即系话你唔念我嘅时候，我做乜要睇你啊？咁样嗱，呢、这个道理咧就唔系咁样噶喎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咧，佢常在定中啊，就等于咧一个钟，佢本身就有好好嘅声音。但是需要你的人去扣啊，去撞佢啊，佢先发出咚咚咁样嘅音噶嘛，系嘛？菩萨咧，你念佢嘅名求佢，亦都系咁嘅道理。就话你扣呢个钟，你念佢。当你一个人有难嘅时候，你要转你嘅业，要避你嘅难，你要发出呢种咁嘅声音，就等于你已经将你自己嘅收音机。那个频道啊调整咗啦，调整咗，咁你咪能够收到呢个音啦，系咪？电台佢哋嗰个波段啊，要播出嚟嗰啲声音啊，嗰啲嘢，佢竟然都喺个空虚空里边咧播出嚟噶啦。问题就系话，我哋冇收音机，或者有收音机，我哋唔系将呢个频道调整咗，我哋就收唔到呢个台嘅播出嚟嘅音啦。那个道理就是这样的，观世音菩萨他不是摆架，任何的人你肯信，你肯发出这一念求救的声音，菩萨即时观其音声，你就得到解脱。这一个呢就是千真万确，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得到观世音菩萨关照。那么我们本身呢也都是知道了信仰观世音菩萨，然后所以呢今日有风有雨都唔理咯，继续嚟听啦。因为观世音菩萨实在非常之伟大。咁我哋跟住落嚟呢段经文咧，就系讲喺七大里边嘅第一大啦，系水大啦。佛就话俾我哋咧，观世音菩萨唔单止系救呢个师苦啊，解呢个师苦之难啊。咁而家咧喺我哋人生里边咧，有七种嘅灾难。呢七种灾难咧，第一就系讲呢个火难啦。佢话若有慈善观世音菩萨名者，切入特火，火不能烧，又是观音，又是菩萨威神力故。咁我先要讲一讲呢个火大咧。嗱，火咧系属于心啊。我哋嘅人啊，个心系咪好多火啊？时时有失火性噶嘛，系嘛？系啦。咁啊，仲有啊。有内火和外火，内火呢就是我们的五脏里面，五脏里面呢都会藏住很多火的，五脏就是、心肝脾肺肾嘛，那么这五脏是能藏藏精气的，能藏而不泄就是脏嘛，那么苦呢，苦就是说化物不全，那么就为之苦，那么我们人体里面呢就是有五脏六腑的，那这个脏呢每个脏都有很多火，